个人正骑着车经过你家大门，时间仿佛停留在那年冬天，你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不管等多久，夜色还是一样迷蒙，你给我的心头也还在每个梦中，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爱情好像云烟总是消失在转瞬时间，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天空溢出的地方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 夜色还是一样迷 蒙，你给我的心痛也还在每个梦中，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就任快疯癫，多想再见你一面，用心去怀念，是怎样的缘我并不了解， 我看不出没有明天的阴影。

到明星的公众和媒体通过明星夫妻的一些的反常的举动去猜测他为什么不和刘恺威同框，为什么不晒娃，为什么不再秀恩爱，所有的捕风捉影都在暗示他们其实已经离开。为了堵住众口吧，杨幂刻意的去接送孩子以示和睦，恩爱人设起步的明星夫妻没有不秀恩爱的自由啊。 雪花飘起了多少回忆，雪花飞飞起了多少情侣，烟花开在雪中结，多少的希望，多少的心

时光，不回头的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依然怒放，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说到明星，他们隐瞒自己离婚或者是一些的婚变的事实，陈羽凡和白百合统一口径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确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理由，但是肯定不够充分啊。附着在恩爱夫妻人设上，商业价值当然会被考虑，甚至会被优先考虑，深度评价，提出止损方案，再做决策。 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已无路可退。你对我肆意哄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破绽百出也无所谓。廉价的激情享受，蒸发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滚滚的惊魂不灭，我甚至无力理会你在爱情中的悲伤，反正梦已被摧毁。我为缘犯了罪，家是我的泪，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你彻夜不归，我辗转难眠，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缘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戒不了思念，断不掉慰藉，说出了是我给你一句话，让我心碎。

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我们今天再次说到明星夫妻的一些隐瞒的事实，其实已经成为更好更有价值的娱乐品牌了，成为事业成功家庭都美满的人生赢家，这样的欲望呢始终诱惑着这个弄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群体，长袖善舞的明星甚至愿意冒险带动带火的袖口去冒各种风险，舞公众之火又被其灼伤的时候，请不要喊疼。 珍惜最近你的欢呼肆意下永远扎我心，春风最暖冒出心最近你的欢呼肆意下永远只好 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要